锵锵三人行，文道， 哎， 还有咱们林导，哎，林奕华导演，简称领导， 太有风格，赵华的领导， 对， 所以说他那天跟咱们在一块儿讲这个色戒， 嗯， 我觉得色戒呀，倒成了个话题， 嗯， 而且真是不同人的眼睛里看出去啊， 嗯， 看到完全不同的， 嗯， 以前这个张爱玲的小说也有其他导演感过兴趣。 对， 有的导演呢从这个里边看到这种冷酷的东西， 嗯， 还有的导演像你说那个杨德昌， 嗯， 他看成刺杀， 嗯， 是吧，像李安呢后来说呢他看这个小说他看到温暖， 嗯 所以说这个现在我就发现呢， 嗯， 还有人在聊什么呢，看到汉奸， 嗯 嗯， 最近很多报纸啊媒体都在讲， 对对，都在谈这个， 他这个电影我就预感到要掀起一轮这个新一轮的 汉奸讨论潮， 汉奸讨论，张爱玲热， 嗯， 我不知道领导您领导怎么看汉奸这个问题。 其实很有趣，我先跳一下，就是讲说这个女间谍的这个色友的这个色戒的这个故事。 嗯， 那其实色戒这一年去那个威尼斯啊，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点担心，就是看到了片子之后就那么大胆的那些床戏，其实评审会怎么看那个艺术跟这个商业，或许会不会只是一个我们说一个 rip off， 就是利用了艺术的名称， 嗯， 然后来达成一个商业的动作。那其实刚好呢，我发现在那个评审的那个裁判席里面有两个导演，一个导演呢是荷兰的一个原籍荷兰的一个导演叫 Paul Verhoeven， 嗯， 就是本能的那个导演。 对， 那他最新的那个电影呢是一个荷兰版的色戒， 对， 就是讲真有其人的一个女间谍如何去色诱一个德国的一个纳粹的军官啊，在上也有上过这个电影了。那真的那个相似度，那个故事，光是那个故事就已经有90%了。那还有一个导演呢，就是一个法国的导演，那他对女人的性解放那些题材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后来我知道有这两个评审，又知道那个色戒拿了那个金狮，我就觉得说对，因为李安这个东西其实他还是有些人会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其实也在做一些类似的工作，所以他们也在这个电影中看到那个不管是那个主题还是那个美学值得被肯定，我觉得， 哎，文道最近去上海开会好像还， 对，因为我们碰到一些学者嘛，一起在聊天嘛，那有些学者就席间谈起张爱玲， 嗯， 那么因为我们一桌人呢都是一帮香港来的人跟台湾来的人，嗯，那么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张爱玲， 嗯， 那么就很有兴趣听上海学者怎么讲嘛，那么他讲起来很奇怪，他就一开口他就提到张爱玲呢，他在政治上或者是人格上面呢是存有争议的，是有问题的，怎么样怎么样，他先把这个前提拿出来，然后再去谈他的作品， 嗯， 然而这一点是我们很多港台的文化人学者不会这样子讲话的，就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看张爱玲小说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想哦，这个是个可能有汉奸嫌疑的作家， 嗯， 就算不是他，不是他自己不是汉奸，他起码做过汉奸的老婆，会这样子去想的，我们不会这样想，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所以你在看色戒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围绕着一帮汉奸，就除了故事里面的人物，然后故事要描写的当时的那个情况，然后这个原来小说的作者张爱玲跟他的以前的情人胡兰成，这一帮人， 哦， 对，很多重的都是跟这种汉奸间谍间谍然后立场不稳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 简单粗暴，我就觉得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看人呢，啊，就一个标准，就一个标准，比如说或者政治是非，你比如说我举例子来说，张爱玲现在大家找当年他住的那个地方， 嗯， 也是在什么底尾啊租界这个一个 长乐公寓嘛， 一个挺交界的一个地方， 对， 也就是说呀，当年他周围的这个环境也是挺险恶的， 嗯， 但是呢在张爱玲，就是说并不像张爱玲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好像与世无争，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当时你比如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 嗯， 很多就左翼啊， 嗯， 比如说反日啊什么的，放下你的鞭子啊，都在搞这些东西， 嗯， 而且呢这个大敌当前是有这个气氛， 嗯， 但是呢在张爱玲的小说里看不出来，但是我现在觉得啊，你要用另一个标准来看呢，假如说是一个作家，他能够不为当时外界形势所动， 嗯， 写他自己要写的东西，这个事情在今天看起来，你看那有一阵儿咱们说那个小城之春那个废幕， 嗯， 这我跟你说多少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没听说过这个导演和这部电影， 嗯， 因为什么呢， 当时就是说大家都在全民抗战，所有的文艺创作者文艺工作者你都得发动群众去抗战呢，怎么你还在独处一隅在搞你的这个电影呢？可是问题你看也很吊诡，五十年之后或者一百年之后有人又拿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上过硬的好东西，能传世的东西。哎，这个问题该怎么？ 但你想想看，你刚刚用回到张爱玲那个例子，就是一个作家或一个艺术家，面对一个这么庞大的世界、这么复杂的现实的时候，他可以选取很多角度。你比如说，用粗暴的说法，他可以反映不同层面的现实。张爱玲是很写实的作家， 我觉得是。 对，张爱玲完全不是大家觉得，因为当时很多人批评他，就说人家都在抗战，然后你就不顾现实，你去写一些那种男男女女什么。但是为什么那个不是现实呢？那是很现实的，他写的东西是非常现实。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张爱玲这种小说，如果他不是在战时的时候写。我们想象一下，他是今天写，或者是20年代写，就还没开始抗战的时候写，大家都不会觉得有问题。但是在抗战的时候写，大家都觉得那很有问题。这表示我们都有一种想法，就觉得，你可以用很多不同方法处理现实。平常大家说这个都觉得没问题，但是到了某个关头的时候，我们把现实的定义跟对现实可能的诠释。垄断在一个层面底下，你只能这样子写。 领导，假如在抗战期间，你这个话剧导演，你该做何？你要做蛇选择吗？你还弄包法利夫人吗？还是应该弄什么放下你的鞭子呢？ 我觉得张爱玲恰恰就是有趣的地方在这里，就是很多人说她的小说很难拍，就是因为她的人物其实并不讨好。那我觉得这个不讨好已经是很现实一件事情了。那如果她又不现实的话，她为什么不写一些就是大家看了之后都爱死的一些角色？所以她给予这些人物很多他们的一些心理的状态，其实就是受当时的社会的影响。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的一些想法，比如说特别的自私，像那个倾城自恋的那个白流苏，根本就是很自私的。或许为什么像在这个半生缘里面会遇到他的那个姐夫，就是祝鸿才，那个人他根本是个小人物，只不过他并没有当汉奸，可是呢他还是会有很多跑出去帮别人做一些什么买卖啊，然后很容易成功，但是又很容易失败。所以我们现在看张爱玲的小说，反而更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一种折射，是没有偏见的。你可以说其实是更客观的。 你像我最近看那个田壮壮拍那个吴清源，我看了一部分，倒不是说这个电影怎么样啊，我是说他这个吴清源的这个选择也引起了我的这种思考，就是说呀，比如说围棋，他那个时候在日本下围棋，好，但是两国开战了，日本打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老师就会跟他讲，你要回中国吗？他可能本来想有冲动回国，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围棋，战乱没有围棋，但是围棋之道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一路人看来，所以说你应该留在日本，你应该选择围棋， 而且还入了日本籍嘛。 对，但是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事情啊，你说起来很容易让人困惑，说在民族存续危亡的时候，你是应该追求你的围棋之道，成为一个啊千古流传或者怎么人物，还是说应该去做一个抗日志士，投身救国？ 但是问题是，这是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嘛？我们把这个吴清源的故事啊。换成另一种状态来想象，假如当时日本也没有围棋，日本不是世界上第一围棋强国， 假如是美国， 假如美国人围棋最厉害，那么当时吴清源呢，他为了要追求围棋之道，那么在抗战的时候离开了中国，加入了美国籍，我们会不会比较觉得没问题？是吧，我们会觉得好像比较没问题了，对不对？ 所以你在讲其实就是一个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现在看社会或许看文艺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如何去界定那个 context， 就是那个背景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一蹦打下来，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去按照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去走，其实就是没有在看每件事情有它独立的一个背景，包括一个人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们讲到说张爱玲怎么样或者什么吴清源怎么样，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个体，他们都有他们自己觉得重要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就反映他的信念。所以当他相信围棋，当他相信这个人生其实是很多灰色这样的两个个体的时候，别人要怎么去围剿他或者怎么样，他其实还是会走出自己的道路。但是这个东西需要时间来证明啊，当时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可是我常说历史有时候还是公平的，就看那个时间长还是短。像我们在说那个四大名著的那个戏在改编，那每个出戏我们都帮他找一个英文的标题啊，《水浒传》是 What is man， 就是什么是男人，然后 《水浒传》叫什么是男人， 对对，然后《西游记》是什么是 fantasy， 什么是幻想。那后来我们就谈到说三国，下一步马上要做三国，那我的编剧就是说好像应该是 What is time。那我说为什么，他说斗长命啊， 看谁活得长。 对， 是是是， 对，所以历史这个东西它的这个所谓公论其实还是在它的那个背景可以有足够的距离跟空间， 而且有时候它是什么呢，一报还一报，丝毫不爽。嗯，你在这头的选择就有这头的报应，在那头的选择，你比如说像胡兰成对吧，那他你当年参与了这个日伪，那么你看在政治上你就落得这么一个评价，可是呢在几十年之后我们对你的文字是尊重的，政治是政治，哎，他自有他的评价，该判刑的判刑，到时候该甚至该枪毙的就枪毙了，但是呢可能还存在另一个价值标准，文章千古事，甚至你比如说宋徽宗到今天说起来，你说政治上好像是个失败的皇帝，但是呢这并不妨碍他在艺术上是一个千古留存的一个画家。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还不只是我们要把所谓艺术的价值跟政治的价值要分开来看，有时候是可以合起来看，但合起来看的时候我们要看那种更复杂的更幽微的那种一个个人他在一个不同的环境状态底下他的性格是什么，他怎么去选择。我觉得我们讲汉奸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已经想象出一种投射出一种汉奸的人格类型，但是呢世界上没有两个汉奸是一样的，就他们做汉奸他们一定都有自己不同的处境，在面对不同处境他做什么 选择。汉奸也要分中间善恶吗？ 不是不是中间善恶，而是我觉得我们事后来看，我们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现在成平时期，我们事后能够从他们一个一个很个别的人跟故事里面学到更多关于人是什么，人生是什么，人的处境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们今天后人来讲学到这些东西 有影响， 比去学比去判断谁是汉奸重要多了。 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现在你讲， 因为你刚刚讲胡兰成啊，就我觉得胡兰成是个很特别的人，就很多喜欢张爱玲的人都很讨厌他，也有些人会很喜欢他，他的文字真的很特别，而且我最近发现他的字本身就很特别，因为我最近接连在几个月以内看过好几幅他的书法，他的字我真的是没见过有人那样子写的，是一看我跟几个特别懂书法的朋友，他们第一个看起来那个感觉是什么，这人真是狐媚 哦，对， 狐就狐狸那个狐，因为他写字啊，比如说他有时候写这个我，他是一笔把它写出来，然后呢是拖笔画拖得非常的长，非常的柔软， 像穿了一个袍子吗？ 对，那种柔软很奇怪，那种柔软，比如说几个有些文人写字也是很柔软，张伯驹很柔软，但那是给人是文弱书生，但胡兰成不是，胡兰成就是那种给你觉得。我是一条狐狸，真的是有那种感觉，那是很特别的一种状态，就是我觉得这每个汉奸啊都是很有趣的，其实是我为什么对汉奸或者对间谍这种东西感到兴趣，就是因为我觉得那都是不一样的人，但是他们被我们认为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为什么不一样的人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呢，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汉奸会不会又会变来变去呢，比如说像丁默春， 丁默春 啊，丁默春像就是电影里面易先生去模写那个角色，最近龙应台呢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为什么，因为他在德国的图书馆找到一些材料出来证明，就是丁默春呢在抗战结束前呢其实已经重新回到国民党怀抱了，甚至是帮重庆政府呢做敌后工作的，那么当时呢国民党的军统的头戴笠还特别欣赏他，觉得这回干得不错，叫做报国了，已经是立功报国的人物，但到最后还是被人说是汉奸然后枪毙， 所以说现在讲的这个什么郑平如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女人我觉得也真传奇，现在是说是烈士，其实说她是什么中统啊军统啊，人家查那个组织名单呢、啊、现在说充其量她是个外围人员，就是一热血青年，但是长得非常漂亮，上良友杂志封面，当年上海的这个交际花，可是实际上心中热血啊，就是一直闹着要执行任务，要执行任务要刺杀，就是说他就说他这个接近丁默村，最后刺杀丁默村。但是你看像这样一些人的事迹哈，现在在档案里都已经很难找到。 但是这些人物啊，你想想看当时上海多混乱，这些所谓的间谍汉奸或什么，他们身份是常常变换的， 哎， 是一个人呢背后背着好几个组织的，你永远不知道他的效忠真正最后的效忠对象是谁，往往啊往往是这样。就所以间谍你想想看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背负着一个身份埋藏在另一个状态底下，到底他是谁呢？所以间谍是这样的一种人，间谍就是一种永远在跟永远跟我是谁这个问题有关的这样的一种 身份认同的危机。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你如果现在到街上的一些 DVD 店你看一看，就很多很多电视剧都是用这个做题材。那其实在过去的大概五年左右吧，美国的电视剧也是特别多这样的一种特工的这种题材，男的女的，什么间谍 A 啊什么都有，连蔡依林最近那首歌都叫特务 J、 啊、 所以这个特务特工这个东西其实跟那个时代很多人有不安全感其实很有关系的，他也特别容易去认同这种特工的角色。我们说香港虽然没有特务，但是我们很多卧底嘛，就是警察跟黑社会的这种卧底，根本这个无间道现在就变成是香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就是用无间道来象征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很多人括号香港人其实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所以他好像是为一个组织服务，但实际上他觉得两边不是人，所以他变成很漂泊的这样一个状态，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对 对 对，这是很多人的命运。你像我们那个时候做中国远征军在云南，哎，有时候我觉得真感慨，当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要算总账啊，可是呢当时有一个县长，他是当了日伪的县长，可是他利用这个县长的身份呢保护了很多抗日的这个战士，救了很多人。那么你说对他的功过怎么评价呢？但是当时在那种革命形势下没有办法，因为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你是为日伪服务的，所以最后叫忍痛枪毙嘛，就是要把你当汉奸把你毙了。可是知道内情的人呢，你不会觉得这个人的一生也是。 而且我觉得在谈汉奸的时候还要反过来看另一种人，就是所谓的爱国志士，这个爱国志士要加引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象的爱国志士爱国青年就是一腔热血很正面，但也不要忘记这帮人也可以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像德国，我们其实可以参考德国，因为德国跟中国很像嘛，对不对？德国或欧洲当时也有很多跟纳粹合作的艺术家，对不对？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盟军处理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一帮艺术家也要过关的，有些大指挥家比如像福特万格勒，他又过去帮过纳粹做事，那么现在怎么办？该不该让他继续回到柏林爱乐当艺术总监呢？也有很多这种问题。那他们当时在处理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么一种状态，有这种现象，就有一些很年轻的指挥家，年轻的音乐家，年轻的艺术家野心勃勃，他知道自己艺术成就是比不上这些老人家的，但是他现在抓到一个机会，就这些老人家都曾经在纳粹政权底下合作过，所谓合作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福特万格勒，他的想法很简单，我太爱指挥了，这就是我的生命，那么但是纳粹来了，那我当然还要继续指挥下去啊，那么只不过我现在挂了一个纳粹的一个官的一个名衔，但我还是在做指挥，这样就要一个合作者，这是一个德奸，对不对？ 变成是同流了。 对，变成是同流了。然后他后辈呢，可能呢这时候就解放之后，后辈就出来说，你看这人很多的污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揭发他。但他里面你说他是很爱国呢，还是因为他想取而代之呢？他要代替他呢， 所以咱们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其实对我有什么启发，就是看到人的复杂性。过去我们这个感觉论断人判断人对待人往往都是贴标签，简单粗暴，但是实际上这一个个标签后边都是人呢，人太复杂了， 甚至是前半生是白，后半生是黑啊，今天早上是这样，今天晚上是这样，哎，他这个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一不留神就成了什么奸了。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不是说比如说对于这个文艺工作者就应该作为一种特殊国民来对待哈，但是我看一些传记，我老是想的确我有这种感觉，你比如说当年什么毕加索加入共产党之类的事儿，你会觉得他至少有些艺术人才吧，他在政治上真的是幼稚，你这个东西你现在事后你说起来你觉得这样他选择对了选择错了，你在当时啊我都不相信他这样的人他能判断清楚形势，他那个你知道有些艺术上的人他是吃人呢，他完全陷在他的这个戏里，他哪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你有时候觉得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人。 所以我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们要更开放去看所谓的特务间谍汉奸什么这种状态这种两面人啊，是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很多很普遍的人的处境。其实你换一个角度讲，很多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人他可能会面对的也是一个不忠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对我的丈夫是够不够忠心呢？ 对， 我有婚外情，这是不是某一种汉奸的变形呢？ 绝对是， 是吧？对吧？ 你对你公司的老板忠不忠呢？ 对呀、 对吧？ 对啊，像这个，我的信念是什么？我的价值放在哪里？我效忠于谁？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有些人真的他可能就完全没有信念，就是别人给他钱，他就替那个人讲话，那是一种。但是有些人呢，他本身其实是有一些信念的，只不过他要维护他这个信念的时候，他有可能要做出一些别人看他就是完全不忠的事情了。那这个他维护的东西其实还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要研究他相信什么，他为什么要维护？ 对，很多时候都发现这种状况，你在这个圈子里说你是汉奸你是叛徒，但是你在那个圈子里呢你又是个殉道者，你殉了你自己。